接下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我们要关注的是东部环路方面，东二环的东便门桥到东直门桥的南向北方向，东直门桥到建国门桥的北向南方向车都是比较多的。东三环的双井桥到燕莎桥的南北双方向车流量大，东四环的四元桥到四方桥的北向南方向车也是比较多。东五环的白家楼桥、大黄庄桥、远通桥、小交亭桥以北北向南有事故发生，请后车注意避让。再跟您说一下，东五环的白家楼桥、大黄庄桥、远通桥还有小交亭桥以北北向南的方向有事故发生，请后车注意避让。再次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一定要小心驾驶。接下来马上进入吃喝玩乐大搜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假如给我三天生命， 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17:0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文艺广播 FM87.6，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好，新的一周又开启了啊，我们继续呢在路上陪伴着各位。想必今天可能路上会稍微有点堵， 是，不过没关系，周一都这样， 就是别着急啊，市局总会参加上的啊。 是。 好的啊，今天呢，当然我们也会，聊一些特别甜蜜的话。 是因为本来今天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小胖应该放一首跟糕点有关的歌， 没找着。本来我是挑了一首歌的，我觉得这个其实挺合适的。有一段时间我们说这样的声音是什么甜度有多高多高什么的， 是 吧， 是 这样的声音，就是真的甜度太高了。 是对，包括那天我看见那个林依轮的那个朋友圈里，还因为他们参加了一个那个就是跨年的一个活动吧，啊，然后提前录制的，然后现场他们俩还一起合作，后来我说哇，这个声音这依然很甜， 是 哇，听着以后你喝白开水听着这歌你都觉得哦有点齁。 是， 当然了，在场的两位嘉宾你可以问他们俩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他们一定说不知道。 我就不说我不知道。 不太好说叫什么 啊，听见了吗？ 不太好说叫什 么，听见 了吧？我告诉你我的答案，不清楚。 等我想想。 这你们都应该是这个年代的人。 不是， 连我都知道你们会不知道 啊。真不清楚， 我还真说不上名字，这歌我听过，可是真不知道名字。 告诉你们俩啊，这首歌的名字呢叫《稻香村》 啊，我还以为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呢。 风含情，水含笑。 哎，这我真不知道。 好，没事。 这么长的名字吗？ 这个你不知道，没关系、 啊。 另外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主题你一定要晓得，好不好？知道我们聊什么吗？错错。 甜啊。 甜的，对。甜但不腻。 哎。 是不是我们今天要聊一聊点心。 哎，糕点。 是。 嗯。 哎，今天要聊的。咱们是聊中式的点心，还是要聊西式的点心，还是我们都会有啊？ 你们二位准备的 看时间，对不对？ 可以啊， 时间只有一个小时 啊、 但是我觉得咱们别光聊中式的，应该都有，应该都爱吃嘛。 可以， 对对， 美食无国界。 可以， 好的， 不分东西。 嗯， 好的。想必聊起甜点来，大家都喜欢的太多了。 就赵导的意见，咱们在下一时段可以放一首小甜甜的歌， 小 Franny。 对 ，Yes， OK， 我一会儿找找啊。 好， 那个， 等会儿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一下， 您说， 你放了这么甜的歌 啊， 说的那么甜 啊， 那椒盐类的点心咋办？ 因为有咸才能衬托出甜嘛。 对呀、因为 对对 你说的真好， 牛大师都说了、要想甜加点盐， 那倒是 这个意思， 是吧？ 对对对 对, 对 哎呀，你今天把博士给怼倒了，你太厉害。 人家并没有怼我好吗？你这叫挑动群众， 碾压你。 来来来来来，正好呢，在此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我们今天第一和第二时段的主要内容主要讲的就是糕点。 是的，是的。 我们二位呢也是有分工的啊、因为他们准备的稿子非常的全面。 是的、而且我们不仅要聊这个点心甜到您心里边，我们也会送您一个特别暖心的小礼物。本节目的奖品是由潘家园礼物提供的价值500元的纯手绘青花瓷茶杯一份，潘家园26周年答谢会蟠桃会啊，本月已经开启了，22号到31号，线上线下同享9.9元的限时购，详询电话86395714，86395714。想要获取的方式呢，依然是这样，大家回复您的真实姓名加上真实的手机号码加上您的一些小小的心愿，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会抽取一位朋友送给您的、 对，另外呢，也想问我们的听众朋友，平时您爱吃点心吗？您爱吃哪一口呢？无论是甜啊、咸呐、或者是酸里带点甜的、等等，您都可以说说。包括您说，哎，我喜欢谁家的点心、我经常会在什么节气的时候去买点心。你想前两天的时候又是一个重要的节气，吃饺子的时候， 是 哇、那人哦， 是吧？是我这次买的速冻的水饺，因为时间的关系没空包。哎呀，觉得这个冬至的这个节日气氛稍微差了一点。 我告诉你啊，那天我就是知道外头人多 啊， 所以我选择吃了川菜。但是 水饺是吗？ 不是中水饺啊、即便是这样，这吃抄手的人也特别特别多。 真的？ 对呀、因为南方人很多就吃馄饨嘛。 南方人不是吃那什么吗？汤圆儿。 就是是都有，但是很多的人吃抄手吃馄饨、 就是、皮里带馅儿就行、 对对。 不过在饺子馆能看出一个现象。基本上去吃的都是一家几代人一起去、而且一边吃的时候就能听到老人在那说得吃饺子，这个时候不吃的话冬天就得冻掉耳朵， 是是， 所以孩子使劲吃，使劲吃， 买个耳朵帽好不好？ 来吧，咱们一开始这样，还是这个说一说大家各自最喜欢的、最喜欢的甜点，如果挑出来一个东西您最喜欢哪个？我先说一个啊。 好， 我 你就一个够解渴的吗？ 不够不够。 嗯， 但是这个是一直想，为什么呢？是因为它有点太甜太腻而且太长胖，所以我好久好久应该得有3-4年的时间没有吃过这个东西了 啊。真的？ 但是我对它是特别爱。就是因为要控制，稍微控制一下身材啊，就不要任由发展，虽然现在已经挺宽阔了哈、但是比别的长得太宽了。蜜三刀 啊， 哎呦，那真的从小我都是最爱吃的就是那个东西。啊，密密的，就是整个就是甜美的生活，就那一块就能代表所有的。它既有那种黏黏糊糊的感觉，同时吃在嘴里边又甜，但同时给你的它可能是用蜂蜜还是用什么做的、 蜂蜜， 对，所以它不会给你的那种特别腻口的那种感觉。然后配点那个有的是我一般拿牛奶或者是健力宝配、但是健力宝是不太合适的、其实牛奶配是最合适的。 健力宝是因为你们家富裕，健力宝富裕。 就是甜上 吧，他小时候整箱整箱的在家喝健力宝。 你们家是生产健力宝的吗？ 没有，我们家是健力宝的消费者。对 哦， 就是小时候我们家就是 就因为我原来喝那种小厅的健力宝， 嗯， 那时候好像还没有小塑料瓶的，我没见过， 对，没有， 都是小厅的，要么就是大桶， 易拉罐或者大桶。 对，我们家就说，哟，你能买了小厅的，没几天就喝完了，这样给你买大桶的吧。 嗯、 发现喝得更快，因为只有六大桶嘛，就一件里边只有六大桶，发现又下得更快。 嗯、 回到点心啊， 嗯， 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个。 那 蜜三刀， 嗯，那我跟你感觉不一样啊。蜜三刀，我是觉得、 哦、 你是觉得甜而不腻，但我觉得是甜腻腻，但我就爱那种甜腻腻，我是这种感觉。 你也喜欢哈？ 我这喜欢，我特别爱吃。你还记得有一次咱们去吃饭去 啊、 嗯，上了一盒甜点，就是在那个哪儿，中粮那儿，你们都吃不下了。我有另外一个胃， 哦、对， 对， 对， 对， 对， 对 不对？我这所有所 想起来了 啊、 嗯 哦，就是那个意大利餐厅是吧？ 对对对。 哦、 然后就是后来好像那一盒都是我吃的。 哦，你们好爱吃甜的，你们两个以后老了会是两个胖爷爷。 也不一定嘛， 你可以 你们好喜欢吃， 就我们吃出病来就变成瘦的了。 对， 哎呀， 好好好， 嗯， 来来，二位、 嗯、啊，那我来啊， 嗯， 我其实我这个变化是这个挺多的，变化次数挺多的，到现在最爱吃的是榴莲芝士。 哦 啊。这个、 太重口了，不过好多人喜欢吃榴莲 啊， 啊。不，我就关键要有芝士，啊，要有芝士那种，还是那个甜腻腻，然后味道特别那个， 对对 特别重的那种， 比较糊嘴的那种。 在前几年还是更爱吃巧克力类的， 哦、 嗯、啊，当然这两年就是榴莲芝士 有所改变， 对对。然后还喜欢就是有创意的，你说为什么我特别喜欢酱酱？ 嗯， 就是因为它创意感特别多，很多东西你不知道它是什么，蒯、 嗯、 下去之后吃到嘴里就是好吃，你分辨不出来它里头还有其他什么东西。 嗯、 创意性我觉得也特别重要。 对， 嗯 对，好， 来坐坐。 你们俩说这个，我都是一口都不吃 啊。 那个， 要不你看你这身材保持的， 但是我爱吃别的，我喜欢吃那个蛋糕披萨。 蛋糕披萨 啊，对对对， 哦、 蛋糕披萨， 就是把奶油去了呗， 或者您 对 换一个叫胚子， 对胚子，就是 那 个、 啊、底座呗。 哎，对对对，我觉得那是最好吃的。然后现在应该还有，就那个蛋糕房里面会卖那个边角料，我就爱吃那个。然后呢？第二名爱吃所有甜点上配的水果，就是平时水果我一口都不爱吃，但是我就喜欢吃甜点上带的那个水果。 哦， 嗯， 赵导这个说这个蛋糕披子哈，我马上就觉得这还是比较传统，因为什么呀？过去这东西叫槽糕，是吧？ 对，那如果再说点那个专业点的，就是那个槽子糕、蜂蜜蛋糕， 啊、 我觉得这是我最爱吃的。嗯， 反正奶油类的我都不爱吃。就是尤其是像博士说的、 哦、 呼嘴不爱吃、哦、而且我本身不爱吃甜的啊、 哦 真是不爱吃， 我也不爱吃甜的、 哎、但是酥脆类的我都爱吃， 嗯，那、嗯、像江米条之类的， 江米条一般 啊、 哦、因为它甜嘛， 哦对对对对， 锅巴 呸 小米的 你比如说牛舌饼 啊， 对吧， 椒盐的 尤其爱椒盐的呀、 嗯、我也爱吃 咸口的呀， 啊对 对， 对 特别好， 对， 然后那天咱们一块闲聊天的时候，那长方形的那个，原来有芝麻酱味儿的 啊，就是这个威化， 然后威化、 啊， 后来有巧克力的那个 啊，对， 您这老不记得那个名字吗？ 我记不住那个 威化饼、 啊，对对对， 村里的 那个我特别喜欢 啊，不光是村里的，主要那个伊利也有。 有吧、嗯、 对，伊利，我小时候吃的，咱小时候吃的应该都是伊利的， 是是是是是、 比较高级是那个带纸包装的那个巧克力的， 对对对 啊、便宜一点是那个麻酱的那个啊、 嗯嗯、当然了，你看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回了好多啊，比如说 Cat 人家说了萨其马， 嗯 嗯， 云飞说了豌豆黄江米条， 嗯 嗯， 都还行哈， 你看这个这里头人就 那么重， 就是有区别的，咱们很多说的是、 哦， 咱俩说的一个是你说那个是糕点类的， 对， 人说那个刚才人说那个萨利马还有什么豌豆黄，豌豆黄是属于面点类的，又不一样，它现做现吃的，你不能长期放，第二天就坏， 嗯、 对吧？它这是有分别的， 嗯 嗯， 嗯，你要说那个，那我还爱吃那个奶酪。就是老北京奶酪啊、 哦 嗯， 那个也是不能放的。我记得你原来写过那个文章，就专门区分了这个能放的和不能放的。 对对，因为这不光我区分过，慈禧太后也区分过。 嗯、 对、 就是， 你是跟他学的？ 不是不是，他就是有这个分类，社会上有这分类，文化上有这分类、 嗯。 能放的人叫点心， 嗯， 不能放的叫饽饽。 是 不害怕，能放的叫饽饽，不能放的叫 点点。对对对对对，吓我一跳！我有博士说的，我没敢反驳你。 梦想成真，小胖跟你是一个路子。 真的真的，他说所有的甜食我都爱，无论心情好还是不好。这一点我跟磊磊我们俩特别像。我觉得熊熊跟维哥应该是属于一路的，他们对甜食都一般，但我跟磊磊是控制不住。磊磊比我更甚至， 就是 我、我还能稍微控制控制，就是为了。不要更继续、 那基本就是我第一，你们俩排二三吧。 啊，那行吧，好吧，就这样吧。谁让你有俩位呢，是吧？啊、哦，然后就是 我感觉我变成牛了， 没你赶不上牛， 是别瞄了。 一醉酒晨昏也是特别喜欢牛舌饼，连掉的汁儿都舔了。 原来有一种叫麻酱酥条，那个咸的，甜咸的，我最爱吃那个。 呀。抓紧时间吧，那咱们先从错错开始推荐吧。 好吗那我就是中式些都说说呗。然后那个中式刚才说了，我就喜欢吃那个蜂蜜蛋糕。其实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家除了我以外都爱吃，所以我也吃那长大，就那个果酱盒 啊。 就是我们家所有人都爱吃那个、现在我儿子也特爱吃那个。 是村里的吗？ 那我不知道别的。 小时候那果酱盒不一定是村里的，因为现在像那个桂香春人家也有。 村里的已经没有了。 村里没有 了。上一次我不是咱们 说过吗？对对对对。还有一个黄油饼，黄油饼我不知道有没有。 黄油饼有。 还有哈。 对， 还有一种我椰蓉的那个，我不爱吃有椰蓉的。 Yes, 我喜欢吃那个有一种起酥的，就是也这么大方方的，上面刷着黄油，然后起酥是咸口的那个。 蛋黄酥。 叫千层饼吧，叫什么？ 千层饼。 哎、不是叫什么玩意儿，起酥的，起好多。 老婆饼。 不是，也是村里的。然后那个方的 老婆饼 是吗？反正没馅儿、没有馅儿。 方的， 对，椒盐口的，上面 是一小猪头吗？ 没有猪头，就是一个方的。哎呀，反正就那个。 算了，你就说方饼吧。 对，我就觉得那个挺好吃，因为它咸的嘛，而且起酥的特别酥，一吃就掉渣儿。可是我吃那个就特别麻烦，就是老怕掉渣儿。 那接着呗， 说到最后哦，想起来烧饼。 哎不， 一品烧饼。 这不是烧饼、对对对。然后我还喜欢吃一个芸豆卷儿、芸豆卷，而且这芸豆卷特别能够体现这个甜，就这个中式甜品的这个手艺。吃的好的就真的你就是化到嘴里的，你吃到不好的就是齁甜，要么就是面，要么就卡在这个上膛上咽不下去，跟吃药片似的。然后那个这区别比较大。然后西式的，因为我不是不喜欢吃甜的嘛，然后我觉得法式甜品可能更适合我，因为我一个朋友他是做甜品，他是在法国学习这个，他给我系统的梳理过这个甜点的这个体系，他就说那种齁甜齁甜的，就是美系的，美国人那个做甜品都是特别甜。然后中环就有一家是专门做那个美式甜品的。然后呢还有这个日系的这个甜品，台湾的和日系基本是一挂的，也是偏甜，他们什么戚风蛋糕这些的。然后那个法式的它就是没有那么甜，而且同一款甜品它在不同的季节做的也会不一样，因为它会特别讲究食材和摆盘。那食材不是每个季节都有吗？不同的水果，还包括同一个厨师他做同一个甜品选的不同时候的黄油都不一样。 我觉得果盘不能叫甜品吧， 摆盘 啊，你挑着水果吃跟吃果盘有什么区别？ 不，他们家吃是有分工的 哦。 就比如说摆盘一上来以后，然后儿子就直接跟他说：“妈，你就把上水果吃了就行，底下我全嗦了。” 不，还有披萨呢。 哦， 对对吧？人就吃奶油，儿子负责吃奶油。 关键他也爱吃上面的水果，然后我们两个就这个是吃不到一块儿去的。对，然后我就喜欢吃这几样，就是法系的那个，我儿子喜欢吃巧克力系带巧克力的，我是喜欢吃那个披子多的，然后那个带一点奶油的那种，就奶油多了你也会觉得再好奶油你会觉得腻嘛。就这两种。然后我觉得法式甜点做的比较好的那个东苑戏楼就特别神奇，是一个唱戏的地方。然后呢就是戏我是听不太懂，但是去那吃甜品。 在哪儿？

巴达岭奥莱年终回馈季开始了，众多名品年终聚会，年底积分清零换礼金，会员可到店或通过巴达岭奥莱官方微信号查询积分及兑换。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巴达岭奥莱，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国博七岁的安徽选手徐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荣获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刘继军刘工，为我们介绍一下北京以及其他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刘工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您好您好，先麻烦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北京的情况。好像是大风要来了是吗？ 是的是的。冷空气现在正在路上。预计啊，后半夜就可以到达北京了，会给北京带来3-4级的偏北风。明天呢，风力还会加大，预计啊，平均风力会4-5级，阵风达到6-7级。那么这股冷空气带来的降温也是比较明显的。比如说北京吧，北京明天的最高气温报在2度，和今天一样，但是呢，有4-5级的偏北风，那么风寒效应是特别明显的，所以大家在户外感觉到的温度，最高气温的时候恐怕也是在冰点以下，恐怕就是在0-3度的样子。所以明天在北京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这股冷空气呢是逐渐的东移南下，应该说呢25号到30号影响咱们这个中东部大部分地区，我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也会陆续下降6-8度。在这个局地这个可以达到10-12度，并且呢伴有4-6级的偏北风，阵风会达到7-8级。那么北方的气温呢，低谷应该是在27号前后，因为风停了，这个气温呢就会明显下降。南方呢，主要是在本周末，也就是30号到31号，这股冷空气呢将各地的气温又是使得下降了很大一部分。那么气温呢明显偏低于常年同期的正常水平，就包括哈尔滨啊、长春、郑州啊、合肥、南京等地部分地区，还将刷新入冬以来的这个最低气温的新低。这时候就会感觉到数九寒天了。而且呢最低气温的零度线也会逐渐的南压，28号到29号零度线南压到长江中下游一带，那么30号31号则会到达江南南部、华南北部一带。这将是这个冬季以来零度线最南端的位置。那么北京呢26号开始降温之后呢，气温一直比较低迷，这种低迷的状态呢一直会持续到元旦前，最高气温恐怕也就是0-2到3度，最低气温在0-12-3度，所以这个时候在北京也要特别注意保暖。那么在这次冷空气的影响下呢，这个南方有可能在经历一轮这个雨雪冰冻天气过程。最近两天受到南下冷空气的影响，这个南方的降雨明显缩减了。不过呢，从今天晚上开始，阴雨天气啊又将逐渐的增多，特别是27号到30号，南方呢有可能经历一轮雨雪冰冻天气过程。 江汉、江淮、江南北部以及西南地区东部部分地区有明显的雨雪天气，江南南部、华南等地呢有中到大雨，局地还会出现暴雨天气。那么28号到29号贵州中南部、湖南中南部还有江西西部地区部分地区呢会出现冻雨，不过呢南方的雨雪冰冻天气依然这个在这个预报上还有不太确定性，所以说呢大家呢假如去那边旅行的话，一定要及时收听当地的临近天气预报。主持人， 好的，感谢您的提醒，谢谢您，我们明天再继续关注，再见。 好的，好，再见。 再见，刘工。 嗯，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行走江湖靠的是188-5亿，样样通，有人脉遇事才有人帮。 车辆出险不需要人脉，照样有人帮。人保直销之前，爱车全程托付，免费代办定损、理赔、维修，让你一享尽快生活。 4001234567。 再来看一下西边的路面情况，目前的紫竹院路东向西，西直门外大街东段的西向东，莲花池东路的东向西，万泉河路到圆明园西路一线的南向北，以上路段的车辆行驶缓慢啊！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继续回到我们的吃喝玩乐大搜。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为我跑腿，为我理赔，为我竭尽他所能。 是谁对你这么好呀？ 是人保直销车险，车险管家理赔全程托付，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还免费送还，不出门就能办好理赔手续，太方便啦！ 人保直销车险，大品牌，服务好，理赔全程托付，靠得住。 选择人保直销车险，助我一享轻快车生活。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我的萌猪放肆玩，一起嗨翻天！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 APP 领养萌猪，人人有福袋，每周 PK 有惊喜，升级抽金条，详询95559或各营业网点。我的萌猪放肆玩，一起嗨翻天！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 APP 领养萌猪，人人有福袋，每周 PK 有惊喜，升级抽金条，详询95559或各营业网点。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FM 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和您一块聊甜食啊，聊聊这个点心啊，这太虐了。很多朋友发来了好多好多他们爱吃的东西，我发现好多好多都是我特别也爱吃的东西啊。 那当然了，都说了你跟博士你们俩的口味基本雷同。 哎，真的真的，我说两样东西，这都是朋友们发出来的， 包括有图片的、 啊嗯、真的有多少人都爱吃这个。比如说大王叫我来巡山，他说我爱吃奶油卷儿、嗯、 啊，瑞士卷， 我不知道。 我 不是，不是瑞士卷，不是瑞士卷，是那个新桥的 三宝乐的那个 过去的那 面包的那种， 哎，对对对， 酥类的啊， 底下还有贴一个小塑料纸、啊、 对，就怕奶油出来、 啊、对对对， 哎呀，那真简直是绝了， 那张纸贴着根本就没用，奶油一定会出来。 哎呀，你就如果让我抉择一下这两个哪个排第一，就是它和蜜三刀哪个我更爱吃，我真的还得犹豫一下，就真的 哇，伯仲之间了。 哦，这真的真的，就是新桥三宝乐那个奶油卷，哎呦，好，外边是脆脆的，里边是软软的，而且它那个奶油还是就是小时候我们吃的那种奶油，它不是后来，因为奶油它不是有一个大概的进化嘛、 嗯， 进化到中间是什么鲜奶奶油啊什么的， 嗯、 到后来呢就更加不甜腻了，但我反而不太喜欢那个不甜腻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 还有丽说的。 村里的山楂锅盔你们吃过吗？ 啊、 没吃过，一定要尝尝。那也是超级 也不错、啊 哎、 但是那个是酸甜、 哎、 以酸为主， 就是但是你一说山楂大家会想到酸、 嗯、 但是吃这个你会觉得那个酸只是有一点点，它反而是解了腻了，就是它、 嗯、 它还是甜， 就是其实你就是像炒红果啊，它是一个甜品、 嗯、哎对， 但是那酸是解腻的， 真心话， 嗯， 就是我一直听你们俩这么说就一直想哇、嗯哦，就你们俩都吃甜品都吃成这样了，身材还能保持现在这个阶段已经 不易了。哥，你是夸我吧，不是夸他吧？ 不，他也一样，真的、 啊、好吧？ 要不然他要一放纵自己， 嗯、是， 你、 嗯、啊，是 你明白吧？ 啊，明白 啊， 明白、啊。 来吧，再次介绍一下两位分别爱吃不同类型点心的朋友。 对，好像第一时段就没见到，太熟了。周一我们每周一都见啊。一位呢是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最棒的一档美食节目，叫做《十全十美》的导演赵错错，雪莲导。 哎，大家好，我是赵雪莲。我做个预告，今天晚上6:09 啊，已经过啊，没到。 今天晚上6:09，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我们请的是国宝饭店的高宁高大厨，给大家教全北京最贵的，但是最好吃、得过金奖的煎饼。 哎，但是你那图一的那个煎饼，它本身在三五堂里就有吗？ 有啊。 哦，就有是吧， 而且吧，那个煎饼在三五堂卖的时候比我那大3倍。 啊，真的？ 那天做的时候，因为那个三五堂那个摊煎饼那个撑子特别大，那天录像的时候用的是我自己家用那撑子，因为我们那演播室带不动他那店，结果呢就特别小，结果高大厨都有点懵，你知道吧？他这么小怎么烙啊？然后烙了一个微型的三五堂煎饼。 啊，好，来另外一位。 另外一位呢是也是最近特别特别火，好像是要进入到尾声了，叫上新了故宫的历史顾问、 嗯、 同时呢也是北京社科院满学所的博士后杨元博士后。 哎，大家好，我是杨元、 嗯、哎， 来吧，我们用1分钟时间分享一下听众朋友发来的各种甜腻的信息之后、两位就要马不停蹄的开始介绍了、 啊、 好吧、 嗯、 啊，先来看看这位朋友吧，这位朋友是健康是福，他说各位好，我经常到花市购买天津的桂顺斋点心、 嗯、 特点是甜咸适度，油腻指数偏低，他们家槽子糕和蜜三刀是非常有特点。 他们家我常去，那是天津桂顺斋，但是其实发祥是在北京通州、 哦、 是北京这最早的桂顺斋的老板是北京通州人到天津开的买卖，是这么个情况啊、 哦 他们家还有一样东西，我原来老买，我不知道现在在北京的这家店花市那个还能不能买得着，就是江米条。哎呦，他们家那江米条那个酥啊，酥脆酥脆的，还不是死甜。所以对，他们家是清真点，就以香油为主，你一进那铺子就是那个老清真点铺子那感觉，哎，特别那个有感觉，而且他们很多包装啊， 嗯， 还是那种老式的纸包，牛皮纸包完了之后贴一张门票，拿绳跟你说上。 对， 嗯， 他家槽子糕就是刚才一听你说，想起来槽子糕，我也爱吃他们家的。 嗯 嗯， 来另外一位， 一览众山小说了，太阳饼、鲜花饼都是我最爱的。嗯，看了看啊，大多数现在我们互动的朋友们都是爱吃中式的传统的一些东西。 嗯嗯， 西式的好像大家还没开发出来啊。西式的我觉得也可以说一说，比如说瑞士卷， 我刚要说这个，我现在我脑子里正在斗争是中国端茶点的好还是中国大饭店那个好、 哦、 啊对，还有那哪儿那个 opera 啊、 哦、 对对对， 我觉得那个有一个西式的甜点可以大家分享一下，叫舒芙蕾。 哦， 他是在那个莫尔顿牛排馆，他是个卖牛排的店，然后但是他家这个甜品得到了就是我在那个法国学习那个蓝大学的一致好评，他老去吃那个，他有什么特点，做出来外形特别不起眼，就像一大蘑菇似的，像咱们那蘑菇包， 嗯， 它鼓鼓的，但是那我那朋友说，不是每一个烘焙师都能做得出舒芙蕾，这是非常考手艺的一道菜，一个甜点。 对，一般他们都会这么说。对， 他那个 你要知道它做法，你就会知道它确实不容易。它那个中间不是奶油， 嗯、 就你咬一口下来跟嚼那个空气那感觉似的，它是拿鸡蛋清打出来的。 嗯， 即使在法国的这个烘焙师里面，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得出这个。所以你看，卖你注意去看卖舒芙蕾的这个甜点的这个店，北京很少。 嗯， 是，但是其实 非常少， 并不能勾起我跟明明的共鸣。嗯、 对啊， 你 用第三刀吧。 你是不是觉得不够？就是蛋清的就不如奶油的， 是是是，就还不如贝尔多爸爸的泡芙工坊呢，真的是， 啊、 我还不如吃点那个呢， 对不对？ 哎、 对 你、 啊， 你听出来了吧？就按你这个喜好说的，最多也就是什么蛋挞、或者榴莲千层。哎呀， 榴莲千层可以。 哎呦，来，开始介绍，开始介绍，抓紧时间 啊！那我再说个传统的啊，那个萨其马。萨其马那就还是我觉得是稻香村的。 嗯 啊，稻香村还有那个哪儿，桂香村也不错，但是桂香村为什么我觉得不太跟那个稻香村的不太是一个路子？因为桂香村还是属于香油类点心，它那个炸完了之后吧，反正它的味儿不太一样。这个稻香村呢，我觉得就特别适合我的那种腻啊。 稻香村的好甜，感觉放了很多蜂蜜的感觉。 对呀、啊，但是其实这个古法，我上次我原来跟明明聊过这事儿哈、 嗯， 这个不是面条加蜂蜜的， 对 啊，是粉丝或者粉条啊。我当初我还说这个，我看那个翻译那个《御制增定清文件》，乾隆自己写的那个点心类、饽饽类里头就有这个萨其马叫糖蝉，那它就是那个粉丝或者粉条预热膨胀， 嗯、 然后那个。挂那个糖稀的， 嗯 我估计这个明明应该是比较爱吃的， 嗯、还行， 因为你想 粉条的，我觉得一般啊，现在的很爱吃 粉条粗粉条，然后因为它膨胀了之后，里头那个蜜呀、那糖蟹全都挂进去，比蜜三刀还那个。 但是现在吃不着这个了哈。 啊，是是是，我那会儿我有办了一讲座，我说乾隆的时候是这样，但是现在我们 那个有一个地儿，虽然不是北京的，广州那个白天鹅。 嗯， 不是特有名的，就是那个 沙琪玛是吧？ 对，沙琪玛、 啊， 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的，因为我吃过一次， 他们那个更软， 对，特别酥、不像咱们这个， 咱们这一定要 有点黏黏糊糊的那种感觉， 对， 他们那儿的就， 但是我觉得他那个没有那个蜜在上挂的时候那感觉不行。 好多人都说那个特好吃，特好吃， 嗯、 但是说句实话，我吃完之后。我个人觉得不如村里的好吃、 嗯、 我觉得你就是觉得它不够甜， 哎，确实 不是不够腻， 就是 不够甜不够黏。 那就广州那个也很甜了， 哎、对，就它有点先入为主，它没有那个黏糊 劲。但是我觉得现在的萨其马不是很多都那个流水线生产，都包成小包，像那个饼干一样的。就我们单位不是老开会嘛，一开会老过了饭点，然后我们楼下有那个服务社就卖一个牌子的萨其马，我觉得那个真的很好吃、 嗯、 其实就是沙其马嘛， 沙其马 对吧？ 你吃在嘴里它会化掉。然后你因为开会偷吃东西也不能发出声音，就咬一口含在嘴里，我就化了、 哎。你这个解释倒很合理。 好，把这段录下来当彩铃，让你们领导听一下啊。来，那接下来咱们再介绍、 然后那个 介绍个西式的呗。 西式刚才不是说那瑞士卷？刚才我说了、一个是中国大饭店的瑞士卷， 嗯， 中关村茶点的，还有就是那个 Opera 那个，但是中关村茶点那个最便宜。它好像是35一袋儿、但是现在就是有一问题，它买不着，就是也是下午几点， 就是、老梅 到那儿就没。但是那个真的，哎呦，那个纯动物奶油的那个感觉，吃完了，我就一个吃完了之后，我觉得脑门能硬出一层汗来， 嗯， 就是那油脂的那种 感觉。我以为说吃完脑门出油呢， 不是，是汗、就是那个热量，你先去想想，确实是挺吓人的，但是真好吃，就是吃完一个还想再接着续一个那个感觉啊。 我说一个中式的吧， 来， 我觉得那个奶酪，就是那个富华斋王熙富王老师那个波波铺里那奶酪、我觉得那个是。特别符合我的口味，又够香甜但又不腻，然后又很爽口、 但是他那个奶酪吧，其实那个哪儿，那个冯怀深冯老师那个 对冯老师的也好， 那个也好，那个是 不分伯仲啊，不分伯仲 啊，那个一碗 谁都不 记，一碗 绝 方糕店啊，确实是就差不多， 就蒲黄鱼那儿、 那个谁富华斋波波铺那个吧，就是显得更精致一点，它主要是更多还是主要在摆盘方面显得更精致一点，但是口味我觉得不相上下。 来，我们再来分享一下听众朋友的信息啊。一位呢是边塞，他说通州区的桂顺斋老店还有卖江米条的，在通州的南街 是前店后厂，说哎呀，我就爱吃他们家的这个，还是不错的。 哎，这个其实我不太了解啊，因为这个通州这桂顺斋是不是属于北京的，不是天津开到北京的？ 我觉得是， 因为那个天津那个花市那个桂顺斋是从天津开到北京的，这是等于是两个企业了嘛。 明白明白。另外一位的蝴蝶他说，哎呀，村里那萨琪玛果酱盒，哎呀，都非常爱吃，而且他最爱吃的是点心渣子，但是现在呢跑了各个店都没有了，他非常的伤心。是的， 点心渣子只能自己攒了。就是 对，来整的，然后揉吧碎了。 就是我买牛舌饼都是我来一大袋，他说您要多少块，我说你甭管多少块，就来一大袋，然后里边给我放个十块就 OK 了。我吃的时候就先掰吃它，先吃里边的带一点薄薄外边的皮儿，把外边那些酥什么的全都给它剥了下来，然后给它因为一掰就掉了嘛，就吃先吃里边的，等最后哎一看那点渣子弄好了，最后拿手那么一揉搓，它就成渣子了。 啊，不用，教你个办法，你这个去一个点心铺啊，买一包之后呢，骑自行车，然后走一条特别崎岖的这河边小路，到家就成了。 那我还得找辆 没有手工 活是吧？ 哎，共享单车现在有 的是，我都退了的。你最关键啊，那点心汁你要看怎么吃。我是拿牛奶热，先把牛奶给，一定要是热牛奶，牛奶量千万别太大啊，就是你冲下去之后全都浮在上面那就没劲了，牛奶量少一点，倒下去一点，把它拌得黏黏糊糊的，你那么吃绝对比麦片好吃多了。 是 好 吃，就是等于是点上渣子糊， 一定要全脂的牛奶，千万不要什么脱脂， 那就没劲 了啊，一定是这样。 对， 你听他们俩， 这俩 快听他们俩 可以过日子了，这俩。 哎，我觉得这个我再推荐一个，就是说这搭配的东西，那个明明你爱吃那个传统北方那个干面的那个绿豆糕吗？ 一般那个我还真的 不爱吃吧。 对， 告诉你一搭配就好吃了。 什么呀？ 就是加上那个 芝麻酱， 不是那个酸梅汤，夏天的时候加那个信远斋的酸梅汤，吃一口，咬一口那个绿豆糕，不干面不呛吗？ 对， 来一口那个信远斋酸梅汤，特别合味儿。哎，对，等到夏天的时候你 行，我尝尝、 绿豆糕，我觉得哪儿好吃啊？京兆尹。他那下午茶 那个跟那不是一回事儿， 他不是硬面的， 那个 是 南方南派的。 对，对，京兆尹还有一个叫什么什么圈儿，就有一个有 焦圈儿， 不是什么焦圈儿，有一个叫什么，叫下午茶有一个系列，然后那个外面是起酥的，是一个圈儿，然后中间有一块蛋糕坯子，上面会放树莓、放蓝莓，还有巧克力棍儿，我喜欢吃那个。 哇， 不是，你就爱吃水果就好了，真的是。你说的那些在我们眼里都不算甜点。 不，没关系啊。有跟你一样唱反调的。 跟我一样。 雷说，我跟错错是相反的。哎，看来你们俩能吃到一块儿去。他说我就喜欢没有水果的纯奶油的或者纯巧克力的蛋糕。什么马克西姆的蛋糕啊，还是小时候的那种奶油蛋糕。 对对对， 超喜 欢。是的。 巧克力的那个，我说一个西式的啊，那个叫什么，我发音可能不标准啊，叫什么赛赫。还是萨赫，这是一个法式蛋糕，里面就是甜点最典型代表，它就是巧克力的，而且还用那种就是很纯的 COCO 巧克力做，哎，那个很好吃，就是很爽口吃下去，你能想到一个全日巧克力做的那个蛋糕，吃下去很爽口的感觉。 这我们一直都是这么认为 啊，我都觉得加的好腻。 哎，明白，我就觉得唯一就是水果能给这个蛋糕啊什么添滋味的是，就是那个黑森林。里头那个樱桃，哎，那个确实是能给那个整个那个巧克力能提升一块的， 对 吧？ 对，因为就是太甜的同时，就是你会感觉到有点烦，就是一切东西都是太极端了，反而不好。 对， 它那个樱桃 有一点调节。 我没觉得你觉得极端不好啊，你那么一三刀， 我也是有极限的， 就是我们的极限不同。 对，这个健康是福，特别感谢您的建议。他说了，建议你们做一期京城煎饼大 PK 啊，大家肯定喜欢听。得嘞，我们安排哪天咱们 PK 一下煎饼，好不好？另外还有一样东西，我不知道你们吃过没有。不是，你们吃过是一定吃过，但不知道吃过这种方式没有，就是米花 啊， 我吃过呀， 就是米花做的那个米糕 啊， 米花就是先爆完了之后，然后拿那个熬好的糖把它铺成了一块一块糕， 米花糖呗。 一般我们吃的都是已经凉了的，或者说已经

中国建设银行压岁金系列之五猪年压岁金，为小朋友专属定制的黄金压岁钱，中国建设银行。 吃喝任嘴领用，玩乐由心前行。我们的目标是掏空景点，赏心悦目，扫荡城市，随处为家。从南嗨到北，从西笑到东，吃喝玩乐大搜索，造出自我。 18:03，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这个72小时跟我们说了啊，还发了照片，我随车带着芝麻酱糖饼啊，当零食呢。呵， 这个对我们节目有一定的抗拒。 哎，啊， 至少听的时候他不会觉得饿。 哎，那倒是，那倒是啊。接下来咱这样啊，咱可以变一变思路。 好，接下来我们。一个小时的时间全是入戏时间。 对对对，深刻的入戏啊。今天咱聊的恰巧也是车上的事。 是的是的， 对不对？ 好，今天我们修的车型比较多。 是是是啊，什么车型不仅能修，而且呢还能以非常优惠的价格给我们买到它。 哎 啊，真买车去呀？ 当然， 反正有那种好像是有什么贷款能给好多优惠， 零利息， 零利息 啊，要不然孙涛不是白去了吗？ 我天呀，好好啊，孙涛在前面也录了好多的东西，一会儿听听他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好消息啊。咱们先请出这一个小时的两位嘉宾，首先我们请到的是大众汽车宜地港中心的总经理宋阳，欢迎您。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好， 我是大众汽车宜地港中心的总经理宋阳。 好， 您好，您好。还有呢，就是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信用卡业务部分期营销科产品经理石东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您好，您好，您好。 哎，我前两天还去过一提港 啊，真的。 对，哎，因为咱们那个 VW 的那个标，哦，好明显的，当然不止一年了。 对对对，两年多了，我们那个店。 对对对，每次从那儿过的时候，我都会跟别人说，哎，我说。这个大众总部会在这儿啊。 好， 可以这么理解。 您说的了一部分。我们大众的进口大众的总部就在我们店的后边。 哦， 但是一汽大众和上汽大众的总部不在北京。 哦，就 它只是有它的这个分销中心或者区域管理中心。 哎，因为我没进去过咱们那边。咱们那边会有展车吗？ 有，我们这个展车老多了，不仅仅有这个一汽大众的展车，还有上汽大众的展车，还有进口大众的展车。总之吧，一句话就是，如果您下次再有机会去，您一定要进展厅看一看。 明白。 所有在中国销售的大众品牌的车型，到我们这个展厅全部就看到了。 就是只要有 VW 标的车， 只要挂 VW 标， 咱们那儿都有。 是的。 哎，那比如说小胖说，哎，我看上了咱们 VW 标的那个，就是可以坐六座的还是七座的那款车。 对，六座七座，比如说我们上汽的途昂有六座版七座版，进口大众的我们有那个夏朗， 哦，对对对， 也有六座版七座版啊，都是不错的。 那儿都有吗？ 当然都有，而且不仅有车还有试驾车。 我厉害了， 都可以试驾。 厉害了。 嗯，夏朗我特喜欢。 哎，真的很好， 就觉得性价比倍儿高。 嗯嗯， 而且要是有个孩子的话，我现在就是没孩子啊，有孩子的话来辆那个车我觉得挺方便的， 而且那个车提速也不错哟。 哦，是吗？ 当然了， 这我没开过。 它代替的。 哦，是吗？ 啊，是是是。 好，哎，当然这些吧，车子我觉得还是看您自己选。 嗯， 接下来咱还说说，比如说要去到这个咱们大众那个宜地港这边买车的话，因为我知道咱们跟建行有合作嘛。 是的， 对不对？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一些，比如说这个免息的优惠啊，等等等等，我觉得这种优惠信息还是希望两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谁先来？ 那我来吧。 史东先生，您来。 好嘞，好的。 哎， 是这样，我先来介绍一下我们建设银行的购车分期业务吧。我们建设银行购车分期业务呢，是信用卡在依托于信用卡的一个给客户的一个增值服务啊。它是客户呢可以用自己的信用卡向我们建设银行来申请一个买车的那么一个业务啊。那么我们呢核准之后呢，我们会把尾款直接放到我们的 合作经销商，这样客户呢只要每月按照预定的期数，按照预定的金额去还我们的这个分本金， 就是我买车前您先帮我垫了， 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就举个例子，就比如您看上了我们，比如说我们伊犁港中心的 途昂、 途锐，咱们举个高一点是吧？途锐 更高端， 可以，这样的话您看上， 反正你掏钱， 这辆车比如说70多万是吧？七十多万之后，您可能比如说我现在手头只有30，那么这时候您就付您的30万首付，然后后边的这部分尾款我们建设银行来替您先去垫付，然后比如您选择一个3年也好啊，5年也好啊，一个那么这么一个期数，然后您选择每月去正常还，我们把那个金额一除到您每个月头上，您还那么多就可以了。 那我问一下，那比如说有信用卡的朋友，我相信建行的因为覆盖面很大嘛，所以有建行信用卡的朋友会很多， 是的， 那他的能力不一定都符合咱们的要求吧。你懂我意思吧？ 明白明白，您说的是这个就是审批的这个政策 是 吧？其实我们建设银行的审批政策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适中的啊。我们一般来说对客户来说呢，只要在北京工作或者居住，然后有稳定的一个收入啊，然后我们基本上都可以来审批通过。 明白 啊，对，只要您提供一些工作证明啊、收入证明啊，包括您车是否上北京牌照啊，这些情况我们收集完了之后，我们现场我们有一个叫移动派的设备，它是连着3G带一起的，我们直接把客户的资料直接输在这个 pad 里边，然后我们的后台系统基本在2分钟之内就能看到您的这个审批信件，然后一般情况下在最快的时候，我们在2个小时内就能实现返款啊，非常的方便啊。 好， 有机会您可以去体验一把， 但是我比较关注的是我怎么还。首先是它是连本带息的还，还是我先还利息，最后还本，还是包括你手续费，这个咱得有手续费吧？ 是的， 还有包括它的利息，利息我怎么付？您给我们仔细介绍一下。 好的，一般我们呢，建行我们不说叫利息，我们都叫它手续费， 手续 费 都叫 手续 费，好， 不叫利息啊。那么我们建设银行的基准手续费率呢，是比如说一次，我们分两种啊，一次有一种是叫一次性收，还有一种叫分次收。这两个手续费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 明白。 比如一次性的收呢，就是我们在第一个月的账单中，您会看到有手续费。那么分次收呢，就是把比如您做了一个3年，我们每个月都会按月来分次收取费。那么具体到我们大众车型呢，因为我们一众、上众这两个车型，我们都是全面都是有贴息服务的，由厂商替您来付手续费。其实您要选对了车型之后，您是不承担手续费的，基本上就是零手续费的概念。就是您要贷了10万，做一个3年，那您可能每个月就还10万除以36。 对，只还本金， 就还本金， 对， 就可以了， 就是本金， 对对对对， 就没利息了， 对啊，跟我说那个类似嘛， 非常的合适， 严谨来讲 已经心动了， 是叫没有手续费， 对 对, 对， 因为它是信用卡贷款，不叫利率，但叫手续费， 对。 那刚才记得史经理说的，你比如像我们现在一汽大众和上汽大众跟建行有一个总对总的协议，那么他会把他的一些促销通过建行，这个到我们的经销店的店头。那我们现在一汽和上汽的全系车，现在我们有1年期的、2年期、3年期的低息和零息。那么实际上来讲呢，我们现在看2年期的，我们都可以做到零利率。那客人把贷款的钱你拿出去做投资，那所有的赚的都是赚的，你就不用在这方面，这都是由厂家来担负了。 对对 对， 是 最长能够几年？ 我们最长可以到5年， 可以到五年 。67啊，但是5年一般来说就不是全免了，就可能是低手续费率了。 你看 这块我还要提一下，就是我们跟那个大众伊利港中心啊，就是我们多年的合作嘛，而且大众的进口车属于我们的，应该来说属于高端的品牌了。那我们针对我们的高端品牌呢，今年我们有一个手续费下调的那么一个优惠。原来啊，我们分次收取啊都是0.37，就是每个月1/1000的手续费。那么我们跟大众的伊利港中心合作之后呢，我们把这些，比如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途锐啊，途锐我们1年2年是有贴息服务的。那么 是 长的，比如说5年，可能它金额太高了啊，中心可能贴不起了。这部分我们把手续费降到了每个月只有0.31，非常的低。非常的低啊，所以为什么推荐您买途锐这款途锐这款车呢？非常的合适。 不，兄弟，我应该跟，要是你的话，我建议你买一个新款的辉腾，来个5年期的。 对，低调奢华有内涵。 对，说到辉腾，我得这个 纠正一下主持人的，辉腾呢，目前呢，在中国呢，已经暂时停售了，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它将有全新的纯电动版到中国来。 哦、 汽油版呢，目前在中国暂时没有新车在销售了。 有没有老 车？所以像你们这些，非常辉腾的这个粉丝也好，或者拥趸，再等两年啊、再等几年。对， 二手车有吗？ 二手车有。二手车可以，对、 这个， 有情怀的人可以买一下二手车， 剩的不多了， 没错。而且我们建设银行二手车，我们也有 哦，也有这种， 也可以、就是只要是我们大众品牌认证过的二手车，我们家都有。 哎呀，你看我还没问这个问题呢，就脱口而出， 你看看，你看看， 对，而且在我们的展场里边，我们也有二手车的这个展示区。 嗯、 同时，我们作为4S店，有很多客人都觉得4S店就是买新车的地方。 嗯， 其实，在我们4S店，你不仅可以买新车，你还可以置换你的旧车。你可以把你的旧车，交给我，我给你评估一个价格以后抵车款，同时我把你的旧车帮助你处理掉，完全可以。当然，如果你说我现在可能种种原因，比如像您说的，我想买辉腾，但我现在买不到新车怎么办？那我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二手的这个客户的车，我也可以在展场里边，可以卖的。对， 先来个途锐凑合一下， 途锐还凑合吗？ 已经很高端了。那但是说心里话 啊， 就是因为我第一辆车就是 VW 的车嘛，所以还对 VW 车很有好感。 嗯， 而且它在中国境内卖的真的是非常的好。 嗯 嗯，但是就现在来说，我特别喜欢咱们的一款，它应该叫什么名字？就特怀旧的一款车，有点长得跟小巴似的。然后 VW 那个、 您说的是那个 很多的 MTV 里头都能够 看到。您说的应该就是那个进口大众的迈特威车型吧？ 很少见吧？那个车 就是它最开始您说那个小巴 小方面包 T1 T2、我们一般的，那现在它已经是第六代车型，叫 T6、那我们就是说我们管它内部叫 T6， 但实际上它呢应该说有一个名字叫迈特威、那个是原装进口的车，而且这个车应该说这几年在中国一直卖得非常的好，而且出了不同的这种像探索版、优享版啊等等这些非常性价比很高的，非常棒啊！那个也是跟夏朗一样，我们都觉得商用、家用都特别的符合。对，嗯， 好啊，那这样 说到这个，宋总还得这事儿，我就应该跟您再去要求一下啊，因为您看咱们合作了这么多年啊，合作也这不错。您说 现场谈买卖啊，这个 福瑞，您说您 难得 给优惠， 来，您谈着您谈着啊， 迈特威为什么不给我们贴一贴？ 迈特威这个车型现在建行还没有这个产品，对不对？ 目前对没有、 对，那就你赶紧开发出一个产品来，然后我们就可以共同 等着我们开发。 对对对，等着你 是让我们降手续费吗？ 对对对，是的，我们给客人多争取一些利益。 好的好的，我们回去、我们回去。 未来像这种 MPV 的车型会越来越多人喜欢吧？ 是的 是的， 真的真的。 对，尤其现在这个二胎啊，据说前几天我听说好像连三胎可能都要放开了。 嗯， 那我不知道这个消息啊，就是微信上，咱们姑且不谈它。但不管怎么样，现在，甭说别的客人了，我身边的包括我自己，我都是准备要换成一辆夏朗车的。 是， 而且我的小舅子，也就是开夏朗，我身边很多的朋友，都被我忽悠到夏朗啊、途锐啊，包括其他的途昂等等这些，包括我们的上汽的途安， 怎么能叫忽悠呢？ 那他们都说我叫忽悠 介绍。对不对？ 朋友都说我叫忽悠，但这肯定是一个褒义的忽悠啊，是一种业内人士的专业建议。 哎，真是挺好。你比如说以前，就是有顺口溜嘛，一提到建行，就是说要买房找建行啊。到后来 要买车也可以找。 到后来升级到说那个买红包到建行，再到真的 买红包 啊，买红包到建行吧。 哦， 他是贷款部的， 买金条吧？ 买金条也到建行 啊，对对对， 然后再到现在，你比如说要买车找建行， 哦， 对吧？ 是是是， 装修也可以找建行， 对对对，来，先一秒入戏一下， 好， 来来来。 听说你前阵子换了新房，住上了吗？ 你就别提了。房产手续早就办完了，正等着明年6月份我那理财款到期提出来，我好拿钱装修。 哎呀，你还等什么明年呀？直接去中国建设银行办理装修分期多合适啊！ 建行装修都分期，利息多少？ 免息期内零利息，每个月有0.35%的手续费率，最高可以贷100万啊，最长可以贷60期，每万元折合每天的手续费不足1.2元。 哎，还行还行。哎，手续办的简单吗？ 你只需要带着身份证原件、房产资料、工作以及收入财力证明，到北京地区的400家建行网点，任意一家都可以办理。 哎呀，好好好，那我马上就办理。哎，有联系电话吗？ 详情请您咨询中国建设银行95533客服，或者是关注建行北京分行官方微信公众号。嗯， 建行装修分期，更懂装修，更懂家。 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您的专属权益来了。 现在办理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可享积分换油、优惠洗车、道路救援等基本权益，更可享平安车险零利息、零手续费、零首付、30分期优惠。 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一张您和爱车都会心动的信用卡。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网站。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刚才啊，咱们听了两位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建行，这种跟车有关的一些分期产品啊，而且也听了听我们这个伊犁港这个大众的中心啊，究竟有什么样的车呀，大家可以选呢。这样，接下来呢，我们的主持人孙涛啊，也提前去到了伊犁港，到了 4S 店的这个里边去感受了一下，我们也来听听他采访 4S 店的这个负责人，看看他是怎么说的，而且具体有哪些。这个比如说车型啊，是推荐给大家可以去购买的，我们来听听看啊。 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来到我们大众汽车伊犁港中心。那个现在您看到啊，在我们超大的展厅中，您可以看到我们大众品牌旗下在中国地区销售的所有车型，我们包括一汽大众、上汽大众和大众进口汽车品牌。针对不同的车型的功能分类呢，我们进行了一个分区的展示。我们现在所有的车型根据当前的政策和市场环境都有力度极大的现金优惠。来举个例子来看啊，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台我们非常热卖的大众进口汽车品牌的甲壳虫车型，这是一款有80年历史的经典可爱时尚的小车，现在优惠后最低的价格仅售152800。来往里走，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一汽大众的迈腾，这是一款经典的 B 级轿车，现在不同的配置在店内有35000到40000不等的优惠。现在这辆330 TSI 2.0T 豪华版指导价是235200，店内呢有将近40000元的现金优惠，优惠后的价格仅售195000。同时如果您在店里用旧车置换，还能享受10000元的置换补贴，成交价只需180000多，还能做零利息的购车分期贷款。再往里您可以看到我们的 SUV 展示区，这里集中了所有大众品牌旗下的 SUV 车型。我们来看一下上汽大众的全尺寸7座旗舰型 SUV 途昂，全系的优惠现在大概是在38000到46000之间。给您算一下，380 TSI 这辆 2.0T 豪华版四驱车型的价格，厂家指导价是368900，优惠后的价格呢仅售322900，同时还有置换补贴是10000元，最终的成交价仅需310000多，还能享受我们超低首付的2年免息贷款方案。同时呢，圣诞节和新年的双节临近了，您来店里无论是看车体验还是维修保养，都有机会获得我们的精美的进店礼品。车型呢非常的多，今天呢就不一一给大家介绍了，欢迎您进店赏车试驾，我们全系都配置了试驾车供您体验。您有任何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10-6432-6688咨询，010-6432-6688，我们将有专业的服务人员为您解答您的问题。 哎呀，真好啊！就我估计涛涛听完了之后都不知道该怎么选了。 不是，就是刚刚听完这些采访，包括今天的两位嘉宾在座，哎呦，我真恍惚，我觉得就 好像串台了啊， 就回到我原来的工作岗位上。 晚高峰嘛，没有过不去的晚高峰。啊，来，这样啊，我觉得是介绍了很多，比如说咱们本身店里边就有优惠的，嗯，是吧？而且优惠力度挺大的。最关键的是，如果加上咱们建行的零息，这种贴息的一些服务，估计是更能优惠。而且呢，就是比如说我预算是20，我加上这些免息的服务，我可能能把我的车进行一个升级。嗯，这样的话，您可能提前就会享受到，哎，一个更美好的新生活，对不对？ 是的，是的，是的。来来来，那刚才听完了孙涛去咱们伊犁港店采访，我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我想问问那个，咱们的宋总， 咱们那个店到底是个展厅呢，还是个 4S 店呢？ 其实我们这个店啊，是一个应该说 4S 店是它一个部分的职能。 嗯 啊，我们这个店其实您说过您去过，其实您从它的外观看不像是一个传统意义的 4S 店。 是的，是的。 啊，它所有的这个外面这种整个的建筑的结构，实际上我们这个店呢里边有三个事业体。其中最大占地面积最大的就是我们的这个 4S 店，那这既然是 4S 店，当然就有卖车、修车啊、维护啊等等功能。另外一个呢，我们在这个建筑里面还有一个叫未来中心，是一个大众集团的一个技术研发中心，当然是个保密单位了。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暂时在未来还将有运营的一个叫大众品牌体验中心，那么它在这里边会有很多大众的一些历史啊等等一些文化呀、啊、在里边、哦、那也就意味着我们这个店实际上它是一种什么理念呢，就是客人到了这里边以后，不仅仅能够选车、购车、修车，还能够了解大众的这个历史。 嗯嗯 啊，所以说应该说目前来讲，这我们店应该是在全国是最特殊的这么一种业内的一种实体。 明白。那也就是说、其实就不仅仅是所谓 4S 店的这么一个概念了。因为我先开始理解，就比如说咱们卖车、就是大众旗下无论是合资的还是进口的，咱们那儿都可以， 是 修车也是可以的， 对， 同时咱们又兼具了城市展厅的功能， 是的， 就类似于原来东方新天地那种城市， 哎，有点、哎、有一个大众车院、那个、 有点那个意思、 哎、是那样的， 是吧， 是的，对对对。 而且除了这些以外，人家说了，人家还有所谓有一点博物馆的意思，然后又有一点研发中心的意思、那我就跟我最开始理解的不一样，我一直以为就有点像好多年前在南四环那边不有大众中国啊，就那种概念， 是， 但是现在咱们这个已经高级好多了。 对，应该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店呢，这它的这种业态实际上也是大众集团在中国的一种尝试，所以呢我们不仅是有 4S 店职能，让包括刚才我提到的这些，所以而且我们这个店的建筑也特别有特色，然后呢这个地理位置呢也比较也还算是比较方便，如果大家坐地铁，你直接坐地铁14号线在降台站下车 C 出口出来就是了啊，或者你在这个导航上搜索大众汽车一地港中心啊，也很方便的就可以到那儿了。所以等您到那儿以后，就这个店我们这个店在当地如果您走过去应该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地标性的建筑，包括您刚才提到一出来就看到那个大的 logo， 对， 其实我们这个店呢就不仅 logo 是一个特色，而且它的这个整个外部在整个建筑边缘这个整个外观有2万多片的一个百叶窗，整个让这个店有一种这种动感的这种这种怎么说呢，给人一种感觉，也都是当时这个店设计时的一种初衷，它就给通过这种动感来传递大众品牌大众车给大家带来一种这种动感的生活，一种动感的体验。对， 哎呀真不错，建筑建得如此之美哈、想必里边食堂应该饭也不错。 有机会可以有机会到我们那儿去吃一吃。 当然当然，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的前方记者还有其他的采访， 是的是的， 包括我们对建行这个贷款的流程也有一些不太明白，希望在下一时段正好咱们再细聊。 当然大家如果有疑问的话，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来问一问两位啊。我们先进广告马上回来。 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改革春风吹满地， 告诉你个大秘密， 中国人民真

合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 FM 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这么多基金怎么选啊？ 工行 AI 指数服务功能已正式上线，你不知道吗？工行 AI 指数为个人投资者提供直接投资中证公银财富基金指数的便捷工具，解决了客户选基难、投资时机把握难的困难。点击一键投资即可完成对相关指数的跟踪投资，轻松完成资产配置，方便又好用。 投资就是如此智能。 入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询工行网站或95588。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广州，欢迎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还有我们的两位嘉宾，分别是来自大众汽车宜地港中心的总经理宋阳先生，欢迎您。 您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哎，还有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信用卡业务部分期营销科的产品经理史东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大家好。 嗯，好，今天我们主修的车型呢，就是大众旗下的全系车。 哎，大众现在毛病多吗？ 以前稍紧， 现在是有改进了，因为他们有一个未来中心的， 哎，是不是 、正在不断研发。其实我们不修车，我们主要是卖车。 是的， 对，而且呢，现在卖车是因为大众和我们的建行有了合作，所以呢，您能拿到零息去购买很多很多的车型， 很值， 是很值。哎，要不这样，咱一开始还是先跟着涛涛， 可以 到咱们的这个宜地港的大众的 4S 店， 嗯， 里边看看究竟有哪些车型是参加零利息的。 好， 零利息的 好 不好，来推荐一下。我们看看前方的记者涛涛啊，采访的是应该建行的工作人员，在我们这个大众 4S 店问的一些问题，哪些车型，哪些大众的车型是零息的啊。 大家好，目前我们建行啊和咱们大众品牌大概合作的零手续费优惠大概有20多款车型， 嗯， 比如咱们一汽大众就有大家比较熟悉的，像现在新出的全新 CC、迈腾、速腾、高尔夫、新宝来、新捷达，还有今年咱们刚上市的探歌、探岳，还有一款咱们的旅行车是叫蔚领。上汽大众呢就有咱们比较熟悉的 SUV 车型途昂，完了新款的途观 L， 还有途观丝绸之路版。途岳，轿车方面，咱们有高端的辉昂、帕萨特、凌渡、朗逸、Polo、桑塔纳。咱们进口大众方面，咱们目前只有一款高端的 SUV 车型途锐，享受咱们建行的零手续费优惠费率。 我刚刚听了，途锐是独家专享的。 嗯，是的， 对吧？刚才我们也介绍了2年是零系的， 是的， 对吧？ 对，这个是我们跟建行应该算是为途锐度身定做的一款产品， 没错，没错，没错。 不过，真的，就先开始涛涛在那边采访，我都想，因为我昨天正好看了一个好朋友，因为好朋友都是在汽车圈子里的嘛，然后就说，在2019年的时候，如果大家想买车的话，就家庭式用车啊， 嗯， 想买车的话，其实不用着急。到2019年的时候，有5款车，而且这5款车都会有新车，就无论它的外形也好，包括它的发动机也好，都是值得大家等待的。所以你比如说像 CC， 嗯， 然后你比如说像因为国外管它叫捷达7，当然在咱们这儿也有。刚才啊，咱们现场建行的朋友也有所说， 嗯， 包括还有最新款的 RAV4 啊，这些车型哦。我一看，哎，至少咱们大众旗下的有几款明年有新车的，咱们那儿都有零利息的。哎，我觉得这个挺好。 对，实际上刚才您提到的 CC 啊已经上市了， 嗯，是， 现在已经在展厅里边，包括试驾车、新车全部都有展示了。 嗯，是， 不用等到2019年了。 因为我说那个国外叫捷达7，其实就是速腾，就是2019年的时候会有新车。嗯，当然了，那就得等到明年啊，上海国际车展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才集中的全都发布。到那时候，我相信一体港的这个店里头一定会有， 一定的， 没有问题。 是的。 那正好接下来能不能让那个史东简单介绍一下咱们，比如说 小胖是一个客户，他去一体港的大众店了， 嗯 啊，不管他买什么车吧， 嗯 啊，那个一般这个流程应该是什么 啊？流程是这样的，就是 当时能够完成家庭梦想吗？ 没问题。没问题， 真的吗？ 当然可以， 不得审核他两天啊？ 没有，不用，没有那么长了，没有那么长了。因为我们建设银行的购车分期业务呢，从两年前我们做了一个全面的一个升级。最早的时候啊，我们因为我们的业务最早是从2008年开始就有了，那时候我们还都是纸质进件的啊，审批周期确实比较长啊，可能真的要有两天的时间。但现在我们完全不一样了，我们上了我们的新一代的一个系统，然后我们前端都用 Pad 来去现场录入了，那么时效就非常的快了。刚才我们也说过，最快的可能2个小时就能有结果，你就可以开着您那台车走了。啊，那么我们一般来说从受理呢，流程是这样的。第一步呢，先是我们呢，客户来选车， 嗯 啊，去您看到一辆车，比如您看到了刚才我们说过的这个 途锐 啊，您非常喜欢，然后您手里的资金又不够啊，这时候呢，您选择我们建设银行的分期业务，我们会有驻店的专员跟您做一对一的去服务啊，我们会收集您的，比如说收入证明啊，比如说工作证明啊，比如说财力证明啊，还有一些居住证明啊，等等这些证明材料，我们收集完了之后，通过我们的 Pad 上传到我们的系统，那么我们的系统会在最快会在20分钟之内。给您一个审核结果， 嗯 啊，比如说您的资质要是特别不错的话，有可能实现一种秒批。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对每一个这种，我们比如说在我们建行有过代发工资，有过高额的信用卡， 嗯， 有过房贷记录，有过大额的这种理财，这种客户我们会给您一个影子额度。一旦您不管您要不要，我们都会有一个额度在那儿等着您。当您一旦触发了我们的这个分期申请的时候，他会在第一时间内直接就跟您说通过。 就直接把钱扔向你了， 对，直接就告诉你审核通过了， 想不要没门儿， 没有， 想不要都不行，真是这个人。 我以为啪，小胖一弄，人说，他要买什么车 ？CC 不用低了，让他买辉腾。 还真是这样。其实如果说您一查，比如说您的固定、您的专项分期额度，比如30万的话，真的，您可能最初您可能只是想买一辆 CC，、 嗯、 但最终您可能真的买辉腾买走了。 对、 嗯， 这是有可能，因为他不知道他的额度有多少。 对， 对，对，对，对。 而且呢，还有时候呢，客人并不知道我们的车，其实有些车型真的没有客人想象的那样贵。而且呢， 就像刚才咱们说的那个，应该叫380啊，还是叫3380啊？ 途昂， 途昂 ，对， 我真没想到它最便宜。 其实它三十万出头就入门了，对， 我真以为它至少得40-50万起呢。 是的，是的，对。 哦、 而且实际上，像我们这个店，因为从外观看就特别的大，所以呢，的确有很多客人一说，哎呦，这个店这么大，又是这个三个大众在一起了，会不会你卖车也贵， 啊、 修车也贵？ 这小刀得磨多快、啊？ 对 呀、 啊，是啊，但这。这会儿我也得为自己澄清一下，我们是想把刀磨快点，但是我们还是得考虑，得要结合市场，要亲民、 嗯、 所以呢，我们的价格应该说看着这个店很高大上，但我们的价格是非常非常亲民的、 嗯、 所以不管你是买车呀、修车呀、保养车呀，应该说都不要有顾虑， 嗯， 尽情的来吧。 来，东子接着说。 好，刚才我们说的是申请啊，那么申请很快的就传到我们的后台，一旦您有预审批就直接批过了。那么第二步呢，就到了我们比如正常的情况下会到我们的审批，我们审批呢会有我们的初审和终审两个环节，可以跟您比如打个电话核实一下您的信息是不是准确，如果没有问题的话会提交到我们的终审，就看到您通过您的第三方的数据，包括人行报告，包括您的公积金信息啊、社保信息去查询一下，看您有没有一些不良的记录，如果都没有问题的话就审核通过了。审核通过之后会有一条短信发到您的手机上，告诉您审核结果已经通过，您可以到店里边去做前期的购车手续了，比如说上保险啊，比如说交首付啊，比如交购置税啊等等，这些包括装饰都可以啊，都可以做。然后做完之后把这些手续我们核实，建行确定您是已经付了首付款啊，保险和您这些购置税都交完了，我们会把尾款直接打到我们的经销商这边来，这样的经销商直接给您做放款了啊。然后后期呢，您只要正常按照每个月账单上您该还的金额去还钱就 OK 了。 嗯， 同时这块我们也再说一下，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保险呀、购置税呀，包括装饰这块，我们还都可以有一个叫做附加费分期的产品来去支持， 就是 还 好， 可以带， 这个还挺好的， 不仅车可以带， 对啊， 就是其他的购置税、保险都可以带。 对对对，就举个例子，当时我们按照人民银行规定啊，一辆车可能最多你只能带车价净车价的80%，那么我们原材的分期只是带您车价的80%，比如说这辆车10万块钱，我们最多带8万，但是有了附加费分期之后。 我们还可以另外再带出净车价的15%来啊。这15%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您可以比如说保险我也想做分期， 嗯， 比如说购置税， 对， 我也想做分期，比如说我们再装个什么改装啊一下啊，包括再做个装饰啊，贴个膜啊，再加点什么东西，这东西我们还可以做分期， 是 把它加到一起，只要不超过净车价的15%就可以了。 哦，那还是途锐合适。 对对对， 那当然都贷款了，你不买那贵的。 是因为现在很多人买车都是贷款， 嗯， 就是我不希望有太大的资金放在车上。 对， 是的，是的。 而且就像刚刚这个老总也说了，说我其实可以把这个钱拿去做投资啊， 对呀、 啊，可以去做别的一些事情。大家都希望这个钱能够滚起来嘛，对吧？不希望压在一个地方。所以，但是原来我们在做一些汽车贷款分期的时候，它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我可以贷出一半来，我买50万的车，25万您是可以贷的，但是之前的像什么购置税啊、保险啊，包括你买的装饰是不含在这25万里边的，是要您哎25万，您要先付的时候，我是25万加上这三样东西，可能怎么您50万的车也得掏个得5-6万至少了啊， 是的， 至少5-6万，这也就30多万就出去了，所以这5-6万对我来说也挺重要的，现在等于也能分期了， 也可以，也可以， 非常好， 没错，而且如果您要是买的新能源车的话，我不知道咱们大众以后会不会推行， 有， 肯定 有，我们现在 要是新能源车的话，按照我们的规定，首付是15%，我们可以贷到85%，再加上附加费的15%，基本上就可以做到一个变相的零首付的概念了。 好，那正好啊，还得再问东子俩问题。当然问完了以后，一会儿我们那涛子在那边还有采访，还可以采访。第一个就是，因为一直在说咱们的建行的信用卡，那是必须得有建行的信用卡的人才可以进行咱们这种贷款买车的方式，还是说不用？只要有我们建行的卡就 OK。 其实是这样的，最早的时候啊，刚才我们也介绍过，我们的购车分期业务呢是信用卡客户的一个增值服务，最早的时候我们是对有卡客户来去做的这项业务，但后来我们把它推广开了，我们不管你有没有建行的信用卡，甚至于说你是不是我们建行的客户都无所谓，哪怕给我们建行一点关系都没有，您说这次我们想感受一下我们建行的信用卡的分期产品，都可以来直接申请，现场直接申请，不需要有其他的一些。 好，特别好，特别好。另外一个问题，因为我没贷款买过车，就是但是贷款买过房子，那买房子的时候那个红本儿啊，买 是要押给别人的， 是那买的时候我觉得啊，就让我住了，但是实际上归银行不归我，然后最后多少年之后还清了，然后结抵押这房才归你。 是的， 车也是这样吗？ 车是这样的，我们建设银行从2008年开始有购车分期业务以来，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是一种纯信用方式的，不做抵押、啊。那么从买了车之后，这个绿本啊，包括行驶证啊，都包括大票，这些都不在我们手里，就是在您客户本人手里，您只要正常的还钱就可以了。 哦，不用 是一个纯信 做结抵押的、这个、 不需要，手续非常的简便、 哦、 啊，这也是我们建商一直倡导的一种方式， 特别好， 特别的贴心。 要不换一辆 啊， 趁着这你之后还会有更大的优惠力度吗？ 这得问一下宋总，看能不能，比如说 宋总有吗？ 必须有啊，必须 得有、啊、我再等等， 但是 别等了。 我说的必须有是一直会有优惠、 哦， 但是不会再有更大的优惠，因为永远你买车现在都是最合适的时机。 是的 ，因为到年底了嘛，我们经销商也要冲量了，要完成年度的目标、啊。当然我们每个月都会有目标，所以我每个月都会有拿出很好的价格来给客户的。 明白。好，来吧，咱们再来了解一下，在我们的大众 4S 店，尤其您怡迪港的这个店啊，如果我们用了建行的分期，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流程？再强化一下记忆 啊。目前咱们申请人只要需要提供身份证件及收入证明材料，即可在咱们 4S 店现场办理建行购车分期业务申请。建行的工作人员通过咱们移动派的将咱们申请材料上传到系统后台进行审批，通过审批后，购车人缴纳首付款、购车车辆保险、购置税等款项，建行工作人员确认请款要件后放款，购车人即可提车。目前咱们建行全流程最快可在2个小时之内完成所有操作， 相对流程是非常简单的啊。所以买车我觉得现在真的是越来您付出的钱越来越少了。 对。 但是后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为什么会选择比如在宋总那儿我买车，它其实后续的服务也是我们很多的消费者会考虑的地方，就看你们修车行不行啊。 对。 你的那个这整个展厅够不够大呀？你们的休息室有没有可以玩的游戏机啊？等等，来跟我们说一说咱们怡利港的这个大众 4S 店的一些服务怎么样？ 行，那我就说说我们店的特色吧。刚才已经说了，就首先我们这个建筑从外观上看，它就是比较有特色的，包括它里边除了 4S 店职能以外，还有这个未来中心和未来的大众品牌体验中心。那么我们这个店首先第一大特色就是三个大众在一个店里边。那么咱说句实在话，其实在很多的客户啊，有时候分不清，说我想买个途昂，我想买个探岳，我想买个途岳，我想买个途锐，都是途字辈探字辈的，那到底这是哪个厂家？有的客户是分不清的。那到我们店你不用分清，你就来可以了，你分不清我们帮你分清，然后就可以帮助客人做一些选择。而且大众车呢，它很多的有一些相通的这些技术啊，或者从外观有的时候也很相似。那么你如果说去想买一台大众车，如果你要是去单品店看，你至少要转三个店才有做一个比较，但到我们店一站就够了。我们店有一个特色，我们会把相同的一些同级别的车我们会摆放在一起，便于客人去做这个比较，同时我们的试驾车也放在一起啊，你开完这个你再试试那个啊，很便于你方便去做，所以说这是一大特色。那么第二大特色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在我们这儿我们有足够的这个维修的设备去给客人做一些维修啊保养的工作。而且我们这个店呢，因为它的这个本身它的这个设计理念要求我们这个建店的标准也很高，像我们在店里边用的这些设备全部都是进口设备，同时我们的这个售后的技师啊，包括我们卖车的这些销售顾问，其实也都是要通过大众的，就是三个大众来分别去进行认证，来确保每一个到我们店的大众客人，不仅你是在销售环节，还是在售后环节，都能够享受到大众标准的这个服务。当然呢，我们还有一个特别引以为傲的一个休息厅啊，非常的敞亮啊，大家在修车之余呢，这个保养车的时候可以到休息区去坐一坐啊，我们也会有提供免费的饮品食品啊等等，都可以去做一些非常惬意的享受。而且站在我们休息区外面的露台上，还可以看到一些很漂亮的景色。 不用宋总，您想多了、您只要跟胖子说我们那儿有 WiFi 就可以了。 哦，原来 咖啡免费续杯、 这个两个要求我们都作为标配了，我们就不提了。 好的。 好的， 接下来我们 尽情修吧，慢慢修啊，不着急啊。 我们还得继续十秒入戏啊。 是什么的是啊？一秒入戏 啊，一秒入戏。 来吧，好吧。 最近的微博抽奖你参与了吗？ 你是说王校长一人一万的抽奖吗？据说113个中奖者里边只有一个男的，这不歧视我们吗？ 人家都解释了，那是因为男性用户话少，在微博上活跃度又不高，可能都当成那机器号全都绿了。 机器真是不懂我，沉默是金，懂不懂啊？ 哎，别说，有懂你的，建行会懂你 APP 全懂。只要你是有贷款需求的企业用户，就可以随时查看建行小微企业信贷产品信息，不用登录，只要填写企业名称的全称，然后勾选行业，再填写企业上一年度经营收入和近一年企业纳税的总额，马上就可以试算出贷款额度，你要是符合条件立马就给放款，全程在线操作，几分钟全搞定。 哎呦我的天哪，贷款这么容易，你不怕借错人吗？ 你担心太多了，人家那个建行会懂你 APP 有先进的生物认证人脸识别技术，一刷脸全搞定。 哟，真好。哎，说了半天能借多少钱、 可多了，信用快贷最高额度可以达到300万。如果小微企业手中的这个有房产资源，申请抵押快贷产品，借款最高1000个。 太好了，建行会懂你是真的很懂你呀。因为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啊，所剩的不是特别多了啊，我最后特别想问一问我们的这个，建行的朋友啊，史先生，咱们除了跟大众的品牌有合作之外，其他还有其他的品牌，我们也可以用建行的这个车款分期来做吗？ 有很多啊，因为我可以介绍一下我们建行银行购车分期业，我们现在应该说全国所有的这个金融同业里来说，我们应该是合作品牌最多的啊，我们加到一起大约有40个合作品牌。您比如说刚才除了我们的大众的这个合作以外，比如说我们奥迪呀、 比如我们的一汽丰田呀， 嗯 啊，比如说像我们这个这个其他的很多车型啊，可以登录到我们讲主页上去看，我们大约有40多个品牌都有合作啊，不同程度的都有零息的，还有一些低手续费的产品啊。 因为我大概看了一下他们的介绍，基本上现在的主流车型和热卖车型这里头全有。 嗯 啊， 好。真不错哈、啊！想要买车的朋友记住了啊，如果您要买车买其他品牌的，记住要建行，有零息的分期您可以享受。如果相中了大众车型的，甭管是一汽的、上汽的、进口的，就去宜迪港 4S 店啊，一站全部就看齐， 一站就够了。 哎，对，真的我觉得特好，因为它是个全品牌， 对对对， 是 它都在那， 省事儿， 特别方便。 是的，是的， 是的。 而且有的时候很多人都说，哎呀，我买那个合资的，我不买进口的，进口的可能更贵。其实不然。真有可能，你看哦，进口的反而比合资的还便宜，这是有可能的吧？ 是这样的，对，比如像我们的这个进口车，有一款叫是我们叫蔚蓝，实际上呢，我们有的客人也管它叫迈腾旅行车，其实它的价位也就是在20几万啊，和我们的国产车其实有时相差并不高的。 好吧， 对，欢迎大家有时间过去看看。 想选车的朋友去那儿转一转啊，人家有 WiFi， 旁边还有宜迪港啊，一站全齐。 我们还管饭呢。 哎，好的，谢谢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 谢、 哎、 谢 谢 谢 谢谢。 哎，我是夏明， 嗯，我是王维。 接下来的节目是非常精彩的《打开文化之门》，咱们明天再见了。 风掠过我身边，但你错身过的瞬间，忽然间想要去很远，和你去看繁华世界。 Imagination Never lose my passion It's on my way It's on my way Whatever it takes, not for a destination. It's on my way, it's on my way. All the colorful days, never lose my passion. Oh, my face away. Imagination, never lose my passion. It's on my way, on my way out. Whatever it takes, not for a destination. It's on my way, it's on my way. All the colorful days.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岁往月来，都说最好的孝顺是陪伴，最好的幸福是团聚。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恭迎敬长日，爱满夕阳红。即日起，每月15日，工商银行北京分行面向55岁以上客户推出6大敬长服务体系，幸福福利月月不迟到，愿每一位长辈因我们的祝福而欢心。关爱长辈，工行一直在行动。 3天老房变新家，20平客餐厅8800，8530566，快装就找1号新家。 受冷空气南下影响，未来3天，华北地区将有一次大范围的降温过程，预计将达到橙色预警级别。 但